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宏。 我是圆圆。 好，这个圆圆刚从美国回来，而且是刚从旧金山回来，所以说这个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旧金山机场看到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在机场的话，先说我刚就是我，因为我之前的话完全没有在市区，所以这个摔飞机的那天我不在，然后呢，但是在这个附近北部的一个小山区里猫着呢，我早上起来那个开开我那个手机，就发现里面塞满了信息，所有的那个亲朋好友都来问说你干嘛呢，你怎么样，我说怎么了，我一看哦，摔飞机了，我还心里还咯噔一下，因为我是这个第星期一我就要，因为就等于是七号我就要返程了，所以还比较关注，因为怕会 delay 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这个我在机场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因为我想那个飞机残骸一定会在那里，不会很快就收拾走的，那我在就比较小心的注视了一下，结果我那个起飞的那个航线呢就在它旁边，我就整个可以看到呢，就的确是因为它香港 是这么大架飞机横在机场上，确实挺明显的， 它是顺着就是顺在跑道上面的，还没有打横，它是就是它跟香港机场比较像，就是从那个海然后一下连接到陆地了，你就可以看到从那个海和连接陆地有一个防波堤，从那开始已经是满地碎片了，然后这个碎片一直往前延伸了大概几百米以后，就是它那个两个后面那个飞机的那个尾翼水平翼放在那里，然后呢再往前一段，再往这个靠近里面一段呢才是那个飞机本身那个机舱，然后的确是那个顶上都已经烧穿了， 是， 对，然后当时我飞的时候是下午大概一两点左右的时候，那个暴晒外面，但是还有很多，大概有看上去目测有几十个人甚至一百人在那里在飞机跑道上在捡碎片， 在捡碎片， 对，还在就是翻捡这个看现场， 但当时它这个碎片不会影响临近跑道的这个飞机的， 没有，因为你这个从那个跑道在这跑道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中间有一段就是好像草皮一样把他们隔开了，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就是不会影响到这边，我想如果有就算飞溅出来一些这个碎片，他们也应该优先清理到隔壁跑道的， 所以这个韩亚214出事之后，你一定接到不少电话问你的这个安全的情况， 问我安全，然后其实我想，不是吧，我要走，他们是来，而且这不是一个航空公司， 对，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第一个反应也像圆圆，哇，刚好在这个三番就旧金山，然后但还好刚好是说飞去旧金山的飞机，那你已经飞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对， 我 当时还想连线你做一下这个报道的，后来想算不打扰你了对，所以在这个韩亚的空难好出事之后，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从空难的可能最早的咱们看遇难的人数啊，包括伤员的救治情况、事故的处置啊，现在开始目光转向到一些相关的事情，比如说大家会有时间来回忆一下当时都是怎么逃生的，那就有这个华尔街日报哈，包括美国的很多媒体就是用这样的标题说，哎，中国乘客奇迹般的逃生 with luggage， 带着行李一块逃生了，哎，就表示非常的惊奇，说这个在生死关头竟然还有人这有本事能够，我们看到很多照片确实啊， 拖着 大包小包拖着箱子哈，在这个 不光是中国游客啊， 对 对， 但是他 也有这个 因为大部分这个航班上的大部分乘客是中国游客，所以说呢你会注意到比较明显，另外估计有很多韩国的乘客呢也可能被当成中国乘客，也存在这种可能哈，那反正就是说 这个重点不再是谁，而是说哎，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之下还会有人想着去拿行李， 不管谁拿行李都是错的 啊，还蛮夸张的， 不一定哈，这我倒是觉得不一定，因为呢我看了这个微博上的有一位幸存者吧，他自己写说当时的情况，他是坐在飞机挺靠后排的，他说当时这其实是一个怎么说下意识的反应，因为飞机在最早这个在地上摔了几下之后，他至少他坐的那个位置他确实受到了一些颠簸一些撞击，他可能有些身上有些淤伤什么的，但是当时他的目光所及没有看到有人就是出现生命的这个问题，确实后来证实这两个女孩其实在当时已经被抛到机舱外面去了，所以他的位置看不见，当时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事情有那么严重，所以呢哎，大家说飞机终于停下来了，而且他说这个洞啊就在我的旁边，因此呢我就和我的这个老婆一起呢，我们就把头顶上行李拿下来了，因为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有马上可能燃烧啊或者爆炸的这个危险，两个人就走出来了，事后他 他说回想起这一段经历， 嗯， 是觉得有一些后怕的， 嗯， 觉得可能当时是有一些大意了， 嗯， 但是这个很难说。你这个乘客虽然说我们在起飞之前哈，通常都会有空姐说，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不要带任何行李， 对， 但是。恐怕没有人有类似的之前的经验， 嗯 啊，或者说他真的到临近关头了，他可能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嗯， 那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做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一个前空姐吧，好，这个也是飞了很多年的专业人士的这个说法，我们听听空姐到底是怎么说这件事儿。这是来自成都的于小姐。 建议的话肯定就是，如果你钱包正好在身上那没有问题，如果你还要花时间去拿钱包拿你的证件的话，看情况定，我们的建议就是什么都不管，包括你的眼镜、high heel、高跟鞋全部都要脱掉，都是赤脚走的。你的鞋不是平底鞋，是高跟鞋，都建议把它脱掉。然后身上的所有的 spectacles， 像那种有 sharp object， 就是会伤到人的，都需要把它 remove 掉，然后再逃生。而且呢，这个就逃生的那个路径呢，也是需要空姐来指挥，因为他们就说。比如说几号门已经被 block 掉了，原因是外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火势，哪个门是可以通过的，而且是比较好梳理的。而且比如说你坐的位置是34排或者后是我靠后的，那你可能要我走四号门走，那如果你门是在中间，你可以从前中后你都可以走，就是看那个就是你坐的那个位置哪个地方最方便你。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成都的于小姐哈， 嗯， 她之前是一位空姐，所以基本上她讲的内容跟我们在这个飞机安全提示讲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哈，就是说你这个什么理论上什么都不应该带。那当然了，她也说这个有的时候具体情况具体考虑。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如果说有一位乘客花时间去找自己行李，会引起大家的这么一个模仿的动作。一个人可能带行李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所有人如果都去找行李的话，这就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我不同意你说一个人带行李不是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第一，你在找行李的过程中，你很可能会阻挡到后面的人逃生的这个路径。还有呢，就是他这次是你说中国人是从那个洞里跳出去的， 是， 但是有些人他是从那个滑梯滑下去的。 对， 那你带行李的时候，行李上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把滑梯滑破，因为它是气充气的嘛。 是， 所以为什么让你把身上那些尖锐东西都拿走呢？就是怕你在这个滑下去的过程中伤到自己和伤到这个逃生工具，影响其他人。还有我后来仔细就是，因为我从来不在意这个飞机上这个安全， 大部分人可能都 不在意，从来不听的。后来这次完了以后，我研究了一下，就是所有这些规定它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它不许你这个就是起飞降的时候桌椅要放直，前面那个小板子要收起来，不能再放着。 对， 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方便空姐之后收拾吗？ 脑袋磕到 吧。其实不是，一个是磕到，另外一个就是以前的小桌板如果在竖的那个情况下，你猛烈撞击的时候，它可以把你拦腰砍成两段的。还有就是为什么你前面脚底下不可以放东西？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就是尤其也是在降落，如果有 crash 的时候，你猛的一前冲，它会把你的脚腿骨撞断，就打断的。还有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个遮光板都打开？ 这个我一直不太理解。 这个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理解。我好阅读一下，哦，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当万一发生这个空难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在封闭空间，它给你一个人工照明，你对外面的自然光完全不适应。但它在降落过程中，它会把室内的光调暗，然后把那个桌板抬，把那个窗户抬高，让你跟室外的这个光有一个眼睛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样万一出什么事的时候，你逃出去的时候，你的眼睛可以迅速适应，你不会 被刺伤， 对，不会刺伤，或者出去一抹黑什么都看不到， 一下子会。瞳孔需要扩张。 我突然觉得，因为你看，像其实别光是圆圆，包括我也是，有时候上飞机的时候就不太听这个安全这个指示。但我觉得说你刚刚那么来解释啊，我觉得哎，我就会愿意听，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一方面的说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没有想过，航空公司在介绍这些安全的时候，可不可以有一些新的方法？ 这就是那个新西兰航空嘛，咱们也剪过他的片子，新西兰航空做过一个魔戒风格的那个安全须知， 对 啊，里面都是魔戒里面的人物，什么大脚怪啊，什么这个法。诗啊什么的，哎，这样的片子就做的大家比较愿意看。当然了，你这必须得花心思。我倒是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哈，就是有的航空公司的那个安全演示录像是真人做的，有的呢是动画，有的是动画是模拟的。我觉得真人做比模拟的要好。 对， 因为真人的话， 他告诉你怎么做。 就比如说我的话，我会注意一下，哎，这个空姐漂不漂亮啊？然后我多看她两眼。但是动画的 这个什么样的人关注什么样的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哈。 体现出 Vincent 这个审美的观点， 很自然的。 还有回到那个。 你不要扯远，就是回到就是这个安全上，还有一条就是系安全带这一点， 嗯，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就是有人说那两个女孩被甩出去，就是因为她们没有系安全带， 嗯， 就是这个 怀疑 没有系、 嗯， 但是事实上就是说要求你不光是你在起降过程中要带， 嗯、 你在全程的时候都要系安全带，为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她会遇到湍流以后，她有一个失速，她会骤降。这样的话我们有惯性的话，那个没有 系脑袋会撞到顶上哈， 没有系安全带的人都飞到天花板上去了、 嗯、确实是有幸存者回忆当时的这个情况、嗯、说这个人像是这个 甩来甩去， 在客舱内被甩来甩去，很多人好像都是说撞到了顶上的这个 没有、 天花板之类的。 但是我后来听新闻说这边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哦，不是留学生，这个学生啊、嗯、他们没有系安全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就是太听懂这个空乘人员说哎快下降的时候大家要系安全带，然后说是这个英文问题、嗯、 但据我不知道他们坐的航班了，据我坐的航班里完全一直都是在三种语言在 韩国 的 韩亚的，他应该是中文和韩语还有是中 英文和 中英韩， 所以 应该都是有 的确、啊、你说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去国际旅行嘛、 嗯、 那国际旅行可能不能保证所有飞机上都有这个中文、 嗯、 而我那很多都是英文，所以我大家在这个旅行的时候呢也真的是要学一学，比如说紧急的这个比如说系安全带， 带队老师应该是提醒你的、 嗯、 就是你在起降空中带队老师应该检查每一个人你们是不是把安全带都系好，这是他们的责任所在。 哎，这个我就想到说、 嗯 这其实是一个习惯哈、 嗯、 你看在很多好莱坞的大片里边这个英雄人物都是一只手开汽车什么的，但是有一点是人家不管再怎么厉害都是系安全带的、 嗯、 这点我有一观察过、 哦、 即使是你看这种英雄好汉、 哦、因为 在街上疯狂追车，他只要上车他要追车之前他一定会花那么一秒钟时间拉一下他的安全带， 因为好莱坞电影他们有一些非常详细的规章制度、嗯、就是不允许说是你不管你是特技还怎么样必须要这么系上，做以防止做一个坏的榜样， 所以这个就跟这个坐飞机系安全带一样，其实就是你说平时大部分时间你是不会用得上的、 嗯、 但是在你用得上的时候可能就是生死之间的差别、 嗯、最后提醒一点，你系安全带的时候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啊、 嗯，不能说你是象征性的说我随便一插然后就退在 起不到那个作用哈， 你知道吗，起不到作用还算了，你猛的当你猛的弹 的 把你的肠子会勒断的， 哇这么严重， 对，所以这个其实很多安全的东西、 啊、你是说太紧还是太松， 太松的话会把你、 啊、太松的话就会有空间嘛， 它中间有个空有个空嘛，然后你猛的身体往上一抬的时候它会一拦把你的这个内部的内脏会受伤、 啊、 哎呀 太紧还好就没事、 啊、 对就勒一下而已、 哦、这个看来还是真的 要好好学习、 哎、不过我今天终于明白了哈，这个客舱的这个小桌不是这个遮光板为什么在下降的时候拉开、 嗯、 还真是上了一课，好休息会儿，我们今天三立化新闻来继续关注这个韩亚空难。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各位好，我是明红， 我是圆圆。 好，这个韩亚214这个航班呢，在今天早上，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照片哈，美国当地时间应该是下午了， 嗯、 已经有一班新的214的航班已经降落在旧金山机场了， 嗯、 所以说整个这个 恢复运行了， 航空的运作已经是恢复了、 嗯。 那当然还有后续的，比如说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空难啊、 嗯？ 现在还在调查当中。 哎、其实你说有一架新的这个是波音的飞机， 一模一样的飞机， 对， 嗯、 所以它怎么会就是因为当时有怀疑说可能这个波音的飞机没有说它一定不是没有问题嘛、 嗯？ 那怎么可以说马上又再降一只？ 就是 再看。 估计是现在没有太足够的证据能够指向这个飞机本身的问题，可能还是操作失误比较多。那当然呢，在这方面哈，一直有这么一个阴谋论，好说这个现在大量的证据，美国方面的调查大量的指向飞行员的人为操作失误，这是韩国飞行员是不是在为波音这个公司这个本身的飞机的开脱哈？ 对， 当然这只是一个阴谋论一个说法，但是韩国方面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知道，如果要比这个。爱面子的话，如果说这个中国人排第一的话，韩国人通常是排并列第一的。 嗯， 那这个韩国方面，韩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他这个爱面子也是非常出名的。那通常呢，我想没有太多的人会把韩亚公司的这么一个失事，哈，它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航空公司， 嗯。 直接归结为这个韩国人或者是韩国这个国家的问题，恐怕有些中国人会这么想，但是你如果是理智的去进行思考的话，这中间到底有多大的连接，我觉得很弱，但是呢韩国人会觉得这次的空难是给这个韩国人是抹黑的一件事情，所以说韩国这个韩亚公司做了特别多公关的举动，比如说呢、 嗯、 对 这个空姐 对， 这位乘务长， 对 吧，乘务长吕永慧在第一时间好在这个 救助这个乘客， 对，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呢。有人就发现这个新闻发布会呢，其实是韩亚公司方面通过这个公关公司委托安排的，在美国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重点是强调当时的现场他救人的一些故事。 对， 那当然这些故事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是比较接近真实的，但是美国调查这个事件的这个部门呢，就对于韩亚公司的这个做法表示非常的不满。 对，因为 认为你们提前给我们做这个公关秀是想为了影响我们调查的方向。 嗯， 我倒觉得就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我报早新闻的时候，新闻正当然还说了，说韩亚空姐是一边流着泪然后一边帮这个乘客一个一个的 还背出来 哈。对，那我觉得作为空姐来说当然这是很好的举动，但是说实话作为空姐的这是她的职责所在， 也是 我觉得在还没有事情在正在非常紧张的调查之中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搬在一个这个主页上来说，我觉得就不太合适。 但我相信韩亚方面有充分的理由或者充分的动机去这样做。那当然对于一家大的航空公司来说，你这个一架飞机出了事儿了以后，对于它的接下来的这个运作是很大的影响，它估计要花很多钱才能挽回。 我觉得说起韩国媒体绝对没有咱们中国媒体在这件事上的酝酿和这个写的一些东西夸张。比如说这个今天我刚刚跟 Vincent 在早上还在说这个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 花谢旧金山，这个是 7月9号的 一位庄姓记者哈，中国青年报，这里面呢他用了一些怎么说呢，这个想象式的笔法，假如他们干成了，那其中有一句呢可能比较有争议的哈，这个庄庆红记者写的，他说如果他们就是这两位去世的这个 王嘉玲 和这个易梦圆，如果他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微博上哈应该是关注他俩，王嘉玲也许会惊喜的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的跳了起来。 我觉得这个人在写这两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是一种什么心理机制，我真的不明白。 嗯， 就是第一，这是一个这两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嗯， 第二呢，你让他的这个父母看到什么跳起来什么睁大了眼睛笑眯眯这种宛如在世的这种描述，然后为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一个 官 员 关 注 了 他们，且不说这官有多么大的官吧，就算说好吧，这个习大大关注他了，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样呢，他也不能把他们俩复活呀。 对， 是 重点是最后一句话，他们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复活，所以说这个话完全没意义，只是为了这个擦鞋， 所以这个对 你， 所以我觉得就是让人很难理解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那有人说这个记者可以犯错哈，那你这个《中国青年报》也是一份算是全国性的。 什么叫错？就是写错别字，这个叫错。 对， 这个东西不叫错 啊。有很多人说这不仅仅是职业操守的问题，有的人觉得这是做人的底 线的 问 题 啊，上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道德指控。那我去看了这篇文章哈，怎么说呢？整篇文章如果说把这刚才读的这一段去掉的话，其他文章呢还是可以接受的，不算的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哈，但是可以接受。它主要是其实呢是以一种怜惜的叹惋的一种腔调哈，去这个感叹这两个生命的这个逝去是一个惨剧。那当然这两句是写的让这所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哈，让整篇的味道就变掉了。那中国青年报也是在第二天进行了一个道歉，并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在他的这个网站的电子版上呢是把这一句呢是删去了。在这一句删去了之后呢，就大家去讨论，你说为什么他哪里有问题，当然除了这个明红说这个很简单，大家觉得拍马屁啊，拍马屁。那如果说把这里面把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的名字改掉，咱们把他改成不是官员，比如说他想强调微博关注嘛，咱们说比如说微博女王姚晨，如果说改成姚晨再关注他们，这样是不是味道会好一点， 或者说是会如果改成说全国的这个网民都在非常为他们难过，都在关注他们，然后他们会不会觉得说现在有机会可以复活。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玩味的，可能大家的这个怒火更多的是说 在官员身上， 在这个官员身上。然后这个说一句这个这个是题外话，这个蔡奇先生好，这个是在微博上也是非常红的，浙江省委组织部的这个蔡部长，他是在官员当中非常早的在微博上开设账号，而且有非常大胆的发言，在这个新媒体的运用上面，恐怕是在现在这些官员当中非常有 标志的或者有特点的这么一位官员，本身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本人的这个恶感哈，恐怕不是那么强，但是是一个官员的符号，是一个官员的符号，所以我是觉得恐怕大家在很多这个媒体同行在做这种事后的报道上面，在还是敏感性不够，或者说呢，有的人说这是下意识的一种判断，就比如说让我联想到那个在当年08奥运会之前哈，这个地震之间有很著名的这个哭鬼，哭鬼山东省这个作协的这个有一位主席啊，就说这个。说意思是说这些在地震中的逝者什么观奥运啊共欢呼，这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惊悚的一个印象， 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的一个印象，所以说大家千万注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忌讳。 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他行文的这感觉，就是说他已经非常自然的把这个受到官员的重视变成是一件 比生命还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是 这个在厦门这个 BRT 的火灾案发生之后，厦门当地的有一份报纸也是今年累月的，我已经可以用今年累月写了一个月的社评和报道，用来强调这场火灾中的正能量，强调在这个当地这个官员的这个英明领导下，怎么样把这件事情从坏事变好事儿。哎，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种咱们有种思路没有办法摆脱，就是在灾难报道面前啊，大家还是脑背后想的，哎，我怎么样把这件坏事写成一件 好 事儿？你看这个救灾救到最后，哎，都要感谢领导的英明领导，感谢这个解放军官兵的这个奋勇救援，这个思路其实有一点这个老套。 我倒觉得说在灾难当中啊，大家来提倡正能量这不是错，对，但是问题是呢，我们现在的内地很多媒体啊，大家一说到灾难的时候，大家写的第一份这个报道一定是说，哎，哪哪哪发生了这个灾难了，好，现在哪哪哪的这个官员 领导高度重视， 对，领导已经派了谁，哎，那个人的名字啊，去到现场，然后他已经部署好一切的工作，好，结束 啊，然后这个受害者家属情绪稳定， 这个是一个怎么说一个 套路，这是一个套话啊，这是一个套话，没有任何的这个新闻价值，也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而且是在道德上其实 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你发生火灾以后你要写一堆什么消防队什么武警大队赶去支援，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你如果不去赶去支援就有问题了， 这变成新闻了，对对、 啊、所以这个在事后的新闻报道当中哈，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吐槽。那除此之外呢，因为这个航空的空难哈，它本身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高技术的一个领域，所以也有这个媒体或者有网友去总结了，包括美国的很多媒体在内的很多所谓的误报，就哎有一些人就搞不清楚这个飞机的机型啊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大家都在抢，你看当天这个空难一出来，可能第一时间全世界的都得到了这个消息，所以所有的媒体都在抢这个消息，我怎么样判断到底是飞机的空难是怎么样，所以说我要去选择一个报道的角度，也是出现了很多乌龙的事件， 有很多这种信息的真空了，大家都想挤进去成为那个第一个发言的人， 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个空难最后的原因恐怕还不是一个有定论，也只是在调查当中， 这一点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网友有些是有这个技术背景的人，已经通过那些就是空难描述的人这个日记把这个大概的过程推演了一遍，然后说的四就有鼻子有眼儿，说 高手在民间， 对，肯定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然后呢，国外我看到当地的一些报纸，我也翻了一下，它有一个就是那个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一个报纸，它也是请了就是采访了很多以前的机师， 对， 还有飞过777的机师，还有飞过旧金山这条这个起降器的这个机师，然后让他们每个人去模拟一下当时什么原因，然后他们也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但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是说所有这些国外的这个专家或者机师，他们最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至于怎么样最后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等待这个当局去调查发这个发现最后结果，但中国的话就是说不用调查了，肯定是这个肯定是我以上说的这些原因保证没错的什么什么的，特别口气特别大，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你看出很大的这种差异， 对， 这我觉得 网上也不留真名，然后出了错也 没 有责任， 负责任， 我倒是觉得哈，中国网友的这种权威的形成哈，跟中国在类似的事件前面，往往是大家对于官方调查结果的不是真空呢，就是不信任， 对， 这有关系，所以说大家比较倾向于相信这个草根的结论， 对， 但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呢，恐怕这个大家这个评判的标准会又会不一样， 你看当局他会反复说我们不想出错，我们想把事情搞到确实，所以我们会慢慢可能即便不是说花上一年，也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把最后的结果拿出来给大家， 是这个光说你看这架飞机哈，它现在就仍然保留 留在现场没有动它、嗯、咱们的那个动车出了事之后很快就就地掩埋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好，三立化新闻今天关注到韩亚空难的后续。那其实在这次呢有一个关注的点哈，就是在这个飞机上面大家说，哎，有很多中国的中学生现在是放暑假的时间，他们到美国去干什么呢？去游学。哎，这个游学到底是干什么？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明空， 我是圆圆。 好，这个咱们关注到在韩亚空难当中啊，大家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学生啊、嗯、这个年纪都不小也不大，中学生在上海浦东先飞到首尔的仁川机场，然后在仁川机场的转机，本来呢是飞到这个三藩，然后在那边应该计划，我看到是要跟这个 UC Berkeley 啊，还有包括斯坦福啊有一个交流活动哈、嗯。那其实这样的这个活动，必然是不便宜。那很多人就调查就发现，其实超过3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 我当时很震惊啊，嗯，因为就是知道这个韩亚的这个飞机票应该不是那么贵， 韩亚的机票可能在8000人民币左右吧， 一点吧。嗯、 对对，然后呢，你在那里吃和住，就算说美国消费、当地消费这个。三藩是算贵一点的，税高一点的地方。嗯，你待15天，难道要花20,000块钱吗？ 嗯， 我觉得这个让我很震惊。嗯，这么多钱，一个小孩30,000块，这好像是70个小孩还是怎么多少个小孩？ 将近，对， 将近70个小孩。 不过、最近我发现说这几年这种就是去美国游学啊，哎，不叫游学，应该叫做暑期夏令营，嗯、就去参观一下。 游学也是一个说法了， 非常的流行哈。就他们去那儿纯粹只是说，哎，我为了去看看那儿的学校，然后像我们、 说提高什么英语口语水平，我想15天能提高什么英语？ 那当然了，这个就是说给家长听的哈、说给家长听的。这个 说在那儿纯英语。环境、 对这个，对于家长来说， 广东话的。 对于家长来说，你说这个就好像，可能消费能力稍微低一点的，会愿意花50块钱买个门票吧？北大的这个一日游也很多人参与、 说的是我呀，这个。 你还花过门票？ 你花过门票呢？ 对啊，小时候那会儿，我跟你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感觉去北京啊，如果看个参观北大清华，那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事。 哎，你看这个心理就是一样的嘛，只不过大家现在消费能力强了嘛， 了 我不仅仅是买门票进北大。大清华、我这个到斯坦福到人家常春藤的这个学校里边进去了，所以这个价钱自然也要贵一点吧。 对，你知道当时我们会在清华这个校园口然后拍张照片，然后拿回来放在这个床头上，每天激励自己努力， 感觉好像自己又进清华了。 我激励自己努力学习、 是因为哈， 我觉得这是正面的。 我觉得 是、 这个市场，不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它是始终存在的，这本身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你看、现在中国的每年到海外的留学生当中哈，我一直强调这一点，18岁以下的已经超过了一半了。 嗯， 你可能以前国门刚开的时候，哎，到美国去留学， 18岁、28岁， 对，都是这个都是成年人都带着孩子去的，或者说到带着孩子去美国刷盘子的这样的情况，读那个时候都是开始读研究生、博士生这样多。现在呢，开始到美国从，哎。开始是大学本科， 小学生， 现在呢 中 学生，甚至开始到美国去读小学、开始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升学路径，希望能够在那边完成教育的、这样的中国孩子，这样的中国家庭越来越多、因此呢相关的催生了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游学的一个产业，这里面的这个市场啊是非常非常大的。我看事后在纽约时报上有一个中国的家长就写了这篇文章，他说可能我这个孩子哎暑期要这个放假了，提前2个月就回来跟我说，妈妈，学校里组织这个夏令营，去美国，哎，这个大学，说我们班都去，或者说我们班有，比如说一半的同学都去。我 想小伙伴之间会比说，哎，你看他去了，我就没去。 对，你就也这小朋友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嘛，对不对？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夏令营来说， 我们班谁谁谁都去过日本啦，去过美国啦。 这对于家长来说就是形成很大的压力。他说，我当然可以，第一次我。可以拒绝，每年都来啊！你这个中学你是6年的时间，你有每个假期都来 那 一回， 那个中学就环游了全环游世界了。 你知道有些中学是规定你在上学的3年里，你至少要参加2次这种出境游的夏令营。他每星期约你是拓展开阔视野啊什么的，拓展你的这个交往英语能力什么的。但是我背后不禁想，你这个学校是不是跟这个夏令营勾结了，然后挣学生的钱呢？ 这次是有人就去调查，是这 几个学校，浙江江山的这个中学的游学团。那么他是有一个，当然有一个组织方的，这一家好像是镇海的一个机构哈，就被发现说是叫做镇江博越国际交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那他就说了是没有承办资格的，也就是说可能在资质方面啊，在手续方面啊都有一些问题。那么很自然的，我相信在事后我们会考虑到一些索赔的问题。除了航空公司之外，那还有哪些人是需要对此承担责任的？这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于老师对于学校来说是一个噩梦一般的环境，这里面就会把以前可能大家都忽略的很多关系就给倒腾出来。 对老师不一定哦，因为好像有这些，有一些游学部门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学校能够提供多少个孩子以上，你这个老师的费用是全免的。 这是必须的，这个所有的家长都应该明白的一个事实是，如果说你的夏令营有老师去的话，老师的费用都是你的孩子在承担的，这是想当然的。我觉得不需要再问。 你发现 Vincent 刚刚说的这是应该的， 我觉得他露出了他以前干什么的嘴脸。 哎，真的是，不管你说，我以前真干过这个行业， 老师， 所以 亲本家人奈何做贼。 今天被大家发现了，但是 明总，我觉得你应该说说说重点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构， 我 可以来办。 我觉得重点不是说你这个学校应不应该办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家长本身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求，你学校不办的话，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问题， 我也没有觉得有问题。 只是谁可以取得 这 样的资格， 这个资格， 这个 在不在教育系统？ 我觉得家长如果说包括同学们如果去报这样的团的话，你得非常仔细。第一，你先想清楚自己想去干什么，因为很多说实话，很多家长哈。只是冲着说啊，暑假孩子去美国玩、 OK 啊、 玩一趟 ，OK。 这其实是一个，他本来就想说孩子出去， 对啊、 他跟眼界当然也有玩的成分，可能玩的成分更多。那孩子可能考虑的就更多是玩的成分了。因此，可能很多的学生跟家长本身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你就好比当做参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旅行团。我觉得这个其实无可厚非， 挺好的。 但关键是说，如果说你的目的不仅仅是旅游的话，你想去真正的所谓这些拿到一些。去看一些学校的话，你这就得挑得非常仔细了，因为你很容易被其他的那些你这个身边的那些给裹挟着去，可能其他人目的是不纯的，所以说他就把你这个需要好好想去做一些学习的这样工作的，就你就会顺便一起就购物了。 也就是说你得选择好团，比如这个团我是纯玩团， 对，你基本上可以理解是， 对，然后下个团我是专门去学习的，我认真的，那我就认真的。 因为这个市场真的是非常大，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不光是旅行社。学校，那美国的学校也愿意你来，因为暑假呢，对于很多美国的学校来说，他仍然是在上课。那有一些学校会有一些，我空出来的这个校园的这个资源，他也愿意借此机会推广自己的学校。所以其实本身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完全合理的，甚至是应该得到鼓励的这种交流。 这个事儿出来， 但是你得挑的特别仔细。 对，这个事儿出来之后，然后我就看到浙江有人就说，可能会叫停这个说海外这个游学团夏令营。然后我突然就想起我们小学的时候，小学那个时候我大概23年级。还有这个春游，哇，每年就特别指望着春游，然后突然有一年发生了这个春游事故，然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春游了对，我就觉得说，当时我就觉得说春游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春天大了一举出去这个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然后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大家，我觉得也不能一味的就说我们就不要禁止了， 这个会 这不用等到以后，去年教育部和外交部就已经联合发通知，就是说要求不得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出国的夏令营和冬令营等活动，就是你不可以在这个以挣钱为目的来组织一些活动了。 学校当然可以，学校当然可以避开，学校当然说我没有挣钱， 对， 但是当然会有人挣钱，不然的话没有人会做这个事情， 哦，明白， 对不对？ 就学校说，我没有挣钱， 学校当然不会直接的因此而 盈利。这个外面这家公司10000块给你的 ，OK， 我也10000块给 你 的。 但是 你 就很简单的一个哈，对于老师来说是。很容易啊，老师来说我免费的旅游的机会嘛，对不 对， 那当然老师需要承担责任，这也是必须的，但是所有的老师我基本上可以打保票的说100%的老师在他如果说是参加这样团的话他自己是不需要出一 分钱。当然你说我去照顾那些大王小孩， 其实在香港哈，在香港我也注意到香港很多学校都会组织，甚至有的家长会以特别是国际学校，那国际学校本身消费能力会更高，家长会你是不是有这样额外的活动作为判断一个学校好坏的标准， 对， 这个确实是家长的一个心态，那我倒是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 平常心来看，这件事情本身可能跟游学这个行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是一次航空意外， 嗯， 对不对？ 嗯， 那可能这个公司它这个资质确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码归一码。但是如果是矫枉过正，因为一次航空的安全事故而断绝所有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出国交流活动，我倒也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一个想法。 但这个收费啊什么的，有人出来管一管， 这个 太贵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为什么会禁止啊？其实禁止我说更方便，因为政府他说，哎，你不要办了，禁止了，那我就不用花时间去管你了，对吧？ 学校最怕的就是担责任， 对， 学校最怕的就是，所以这个我之前接触到的哈，这些一些学校一些老师，其实那当然了，你说出国旅游免费的这个当然好，但是这个责任有的学校是也得想得非常清楚，因为特别是这种人身伤害的事故，你还记不记得在中学或者小学这个暑假之前，学校都会发一纸通知， 对，不要去游泳， 哎，不要去游泳哈，如果出了事的话，你就 学校不负责， 哎，学校不负责，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对于学校来说，估计对于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哎这种出国的夏令营啊，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但是还是提醒各位这个同学跟家长，你在选择出国夏令营的时候，一定考虑好你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好，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好了，今天三地话新闻，我们从这个韩亚的这个空难，咱们也是聊开去，说到很多周边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全媒体关注的是什么呢？ 对，今天我们全媒体呢关注到了也是跟这个美国有关啊，不过说的是汪洋呢参加这个中美经济 关与战略对话 这个会议当中呢，然后他就把这个中美关系比喻成这个夫妻关系。那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各位听众，你们觉得说中美关系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余的比喻的方式更加贴切这个中美两者之间这个关系呢？那今天我们的热线呢已经开通，那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 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你觉得用什么方式来比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最为恰当呢？ 话新闻，有话说。 好，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宏， 我是朱明奇。 今天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汪洋在参加这个中美经济对话论坛的时候呢，就有用这个夫妻关系来比喻中美关系啊。今天我们的问题呢想给大家一起来看，说你会用什么的关系来形容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两路热线已经开通，内地朋友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 好，第一位是我们的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你说。 您来自哪里？ 喂， 喂，金先生，您来自哪里？您来自哪里？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我听到，听到。 啊，您来自哪里？ 在安徽。 啊，好，您怎么来看？您用什么关系来形容中美？ 我说， 请说。 中美，中美两个大国呢，我想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和中美之间建立什么单独或者伙伴关系是不可能的。只有我们的实力超过了美国，我们才可以这样平坐的时候才能这样去谈。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不可能。他们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这样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这个价值观不同，不可能成为伙伴。你现在从这个最近这个斯诺登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出美国是多么的虚伪。看一看这个。这个试探是多么的严厉，斯诺登到处没人去要。 好的， 看一看各路的政客是多么样的事。 好的，谢谢来自安徽的金先生。时间关系哈，我们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言简意赅。下一位是来自这个陈先生哈，陈先生您好，来自哪里？ 我是北京。 陈先生，您会用什么来形容中美关系？ 我认为中美关系啊是个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斗争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不是所谓的夫妻关系，这种比喻真是很难苟同。 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啊，各方面情，前不久以后就是，斯诺登问题出来之前以后，美国说我们是他们的黑客，现在弄清楚了吧？他是贼喊捉贼啊。日本呢，新加坡这个菲律宾都是在他支持下向中国发动进攻嘛。如果没有美国的话，美国 是处心积虑的想把中国灭下去了。 嗯，好。 什么？ 谢谢谢谢来自北京的陈先生哈，到时候这个是哎， 两位都提到了斗争 的 两位 关系啊。下一位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来自哪里？ 上海。 好，您用什么样的关系来形容中美之间呢？ 我觉得还是以公司与公司之间去形容会比较确切一点了。 合同关系。 对对对，合作关系，合同关系，然后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或者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了。也不必你说特别牵涉太大的感情，我觉得夫妻这个非常不确切了，是。 嗯， 夫妻特别不确切。 夫妻之间也是靠一纸这个婚姻证书来维系的。 婚姻证书可不光是合同那么 简单。但也有感情啊，也夫妻得有感情，但是做生意不一定讲感情。 对啊，夫妻而且他也不共享财产，而且夫妻有一定的排他性，他也不会去排他，他可能跟其他的国家也会有合作。 嗯。 而且灵魂伴侣这个层面，我觉得中国跟美国也不要。政府之间一定要这样说了，我觉得很奇怪。 嗯，这个估计是同床异梦的夫妻，按照您的这个判断。 对啊对啊， 好， 大家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就 OK 了了，我觉得。 好，这个上海的陈先生在商言商，非常实际。 他刚刚说了一个 soul mate 灵魂伴侣啊，谢谢杨先生，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你好。 嗯，来在哪里？ 哎。 来在哪里？ 我是黑龙江的。 嗯，您用什么样的关系来形容中美之间？ 啊，中美之间，汪洋副总理说是夫妻关系，也是很对，但是呢，也可以说是兄弟姐妹关系。 兄弟姐妹。 中美呀，是这个中美大国，又是世界国际和谐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美应该战略合作，应该修复啊，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盟友关系。二次世界大战，中苏美。就是美英法都是同盟国嘛，打败日本法西斯、德意日法西斯，我觉得东北啊，就是合作空间，就是按照西奥会的共识啊，发展空间很大，我非常乐观，建立新的大国关系。 嗯，好，谢谢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啊，他说的是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啊 哎。宁先生这个发言，比较像外交部的发言人。 不过他说的挺有道理，你说这个我们也不能。 我从来也说外交部的发言人很有道理的。 哎，你这个，因为他说的是说，哎，在我们这个一起来面对共同利益的时候，我们要像兄弟姐妹；然后在面对我们互相之间的利益的时候，我们要像公司合同关系。 亲兄弟明算账。 对对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各位听众总结出来的一个观点哈，我觉得挺好的。那这次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汪洋副总理啊，在这个会议当中，很多这个金玉良言啊，比如他有说到说，这个如果把中美两国比喻成这个夫妻关系的话呢，千万就别像这个默多克还有这个邓文迪一样，哎，这个闹离婚。 默多克中枪。 莫德克中枪。好，那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话就是有关这个中美两国之间关系应该如何来处理。那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明宏。 我是朱明熙。 嗯，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再会。